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三，时间如流水，天气如冰窖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左右，最高气温1度左右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-1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-1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看到的是海淀、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都在-6度到-1度。预计本周冷空气势力强劲，气温较上周明显下降。14号白天西部和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小雪。天气干燥，请注意勤补水、重保湿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，天气干燥呢易发生火灾，请注意用火安全。冬季呢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期，中老年人群需要多加注意了。建议出门前30分钟先用围巾围住脖子，先温暖脖子30分钟左右，这样呢就能让手脚变得温暖，还有让血压下降的效果。平时呢多吃一些深海鱼类也是有助于健康的哦。我猜入冬以来小伙伴们的出游热情呢快被西北风刮没了。虽然说北京要下雪了，但是雪姑娘来不来还不一定呢。有一个地方呢不仅有厚厚的雪，还有浪漫的极地小屋哦，这里呢就是镜之湖爱斯基魔雪屋。 我是从外地过来的，这里的时间小屋呢有不同的主题，有童话桥梁为背景的，绿野仙踪、美女与野兽、龙猫等等主题，每一间屋子都特别浪漫，合适合拍美照。 镜之湖爱斯基魔雪屋是免门票的哦，如果你钟爱浪漫，想提前感受美妙的雪景，就不妨来看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醉酒很喜欢自由，常犯错爱说谎，但总会内疚。遇过很多的损友，学到贪新厌旧，亦欠过很多女人。怕结婚只会守3分钟诺言，曾话过要戒烟，但讲了就算。梦遇想丢低很远，但对翻工厌倦，至少不会打算。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出错你都肯去忍。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，偏偏你愿意等。为何还喜欢我？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？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。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。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，谁像你当恶报，什么也做到，旧爱数足一匹布，在这刻写句号，只想跟你终老。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